被传媒报道，仰光至少有三人死亡，在其他地方有两人丧生。现场拍摄的片段见到，戴头盔和手持自制盾牌的示威者在仰光的兰达亚工业区和保安部队对峙，上空升起黑烟，区内两间工厂被纵火。内地传媒报道，其中一间是中资服装厂，另一间是中缅合资企业。团体说，自军方上个月政变夺权后，直至昨日已经有超过80人在示威中死亡，2100多人被捕。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0至24度，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二，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中至后期温暖潮湿，早晚沿岸有薄雾。现时气温21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呢位同学专心啲好、啊， 考下大家先，知唔知我哋喺飞机上去完洗手间嗰啲嘢会点样处理呢？ 喂，咁阿 Sir 问埋啲咁嘅嘢噶，不过咩事怕抽个样都几 Q 嘅。 究竟由 Anson Low 饰演的 Kelvin 会不会专心达成他的飞行梦？留意由劳工处展翅清洁计划、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手策动广播剧《遇见展翅》， 逢星期一下午3点至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涉三五成群，终极展翅。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嘅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电台第二台 Albert Out 欧瑞强，2000靓歌再重聚， 靓歌再重聚。 你好，我是 Albert。真係仿如昨日喎，兩位係咪好似我哋上次喺度唱歌，好似琴日咁嘅，咁快到咁嘅啲時間。阿喬，你做咗啲咩啊？呢個禮拜係咪都係一如既往咁樣喺屋企啊，同個女兒玩下咁啊？跟住 啊，今個禮拜又有翻啲工作咁， 開始有啦！哎，恭喜恭喜恭喜！ 係咯，咁啊好啲啦。 係啊，邊一類嘅工作嚟嘅？ 都是音乐，即是帮人练下歌或者现场 現場音樂，現場音樂做 live 嘅 rehearsal 咯。哦，起碼開始做 rehearsal 咧，即係遲啲應該會淡靜啲嘅時候咧，就可以有演出啦。 係啦， 咁你演出係咪喺啲有觀眾啊，亦或係網上嗰啲啊？ 多數都係網上咧，係 啦，暫時係啦，安全啲啦嚇，應該係咁發展。咁 Vince 咧，係 今個禮拜做咗我人生第一次檢測。 檢測啊？ 係啊，因為咧，原來而家咧，要做場館嗰啲音樂會咧，係咁樂手係需要預先檢測咗，冇事先可以。 哦，係啊，係 啦，表演嘅咁樣咯，咁就我覺得其實即係政府真係好好，因為好快其實網上預約咗之後咧，根本排隊其實講緊十分鐘嘅事，咁成個過程咧只係二十分鐘就搞。 你講檢測定打針啊？ 檢測。 哦，檢測嘅。檢測好快嘅啫，買一陣間個鼻腔。同埋個口腔撩撩下咁樣就等噶，幾耐知道個成績？ 好快喎！我咧前一日就約咗三點鐘啦，下晝咁第二朝嘅十點幾咧就已經知啦。 哦，係，佢即係個傳嘅信息俾你啦。 係啊， 你 OK 可以做音樂啦。 係啊，好開心咯！即係檢測完冇事。 你唔順便檢測埋體重？ 嗰啲冇得測噶啦。 嗰啲目測得噶啦。 是啊， 自己照一塊鏡咁樣，我都係目測嘅啫，我唔敢磅嘅。 咁幸福嘅第一次檢測， 是 我諗我測咗十次都有啦。 真係？係 啊，因為我有小朋友咧，咁屋企人又好擔心，所以我要枕住每個月都會去測嘅。 哦，應該 因為每個人屋企狀況都唔同啦。 係啊，應該嘅，應該啊。咁有時你來自一個即係有醫護人員嘅家庭添啦，係嘛？喺個鐘咧已經係真係講兩講咧，又係九點十分啦。咁我係 Albert Au。由而家到十二点，我哋回复翻咧，即系以往疫前嘅时间，就系九点至到十二点，二千岭哥再重聚啊嘛。咁啊，今日嘅重聚咧，就当然都可以，我好想咧，即系好多年咧，少机会倾电话。咁啊，倾咗一大轮咧，原来咧都真系好好，可以同大家可以沟通啦。尤其是喺外国，甚至有啲真系远到我都唔知喺边度嘅地方，譬如之前嘅加勒比海啊，嗰度咧都有我哋嘅同胞，即系同有我哋嘅即系同声同气，中意听我哋香港嘅音乐嘅朋友，可能移咗民几廿年，不过咧可以今日都打电话嚟噶，1872388，即系香港电话852-1872388咧，就系我嘅电话号码，我哋。在香港唱一首香港歌给你听一下，当然是本地创作，亦都是香港电台的创作，当年我们的城市民歌创作大赛有这首主题曲由我主唱的，多谢 Rick 峰和郑国光老师。这歌不必太美丽，只想唱出了问题，人人能用心语话，不必解语化，那可抛开这世俗，做足人仍然幸福。我愿城市种种姿态，是个国新姿态。这歌不必要太劲，只想引起你共鸣。如要写现今世事，歌曲好过诗，唱出心中每句话，说实情为何害怕。我愿能将身边一切做歌曲的一切，一首好歌似风，吹醒心中的幻梦，慢慢唤醒世上群众。一首好歌似水，寻觅知音奔远地，默默地在灌溉，从来不说泪。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首好歌似风，吹醒心中的幻梦，慢慢唤醒世上群众。一首好歌似水，寻觅知音奔远地，默默地在灌溉，从来不说泪。这歌不必要太劲，只想引起你共鸣。如要写现今世事，歌曲好过诗，唱出心中每句话，说实情为何害怕。我愿能将身边一切做歌曲的一切，我愿能将身边一切做歌曲的一切。 作曲的是 Ricky 峰，作词的是郑国光老师，歌名很简单，就是叫做城市民歌咯。亦都多谢郑 Sir 解释了什么叫城市民歌，很多人都问我。咁其实是城市里面的民歌啦。民歌是怎样的呢？其实没什么所谓的。写回当地的情怀，当地的文化，当地的生活习惯，当地的感受。咁就是那个地方的民歌啦。这歌不必要太美丽，只想唱出了问题，人人用心语话，不必解语法。那可抛开这世俗，做俗人仍然幸福。我愿城市种种姿态，就是歌曲的新姿态。哇，又顺口又有意思，多谢郑 Sir。第一个钟9:16，咁当然啦，我哋而家天时回归咗啦，我哋就可以有好多女星咧，就同埋男星吓，即系我同佢咧可以间歇。大家互相梅花間竹咁樣唱，當然啦，中間一定係夾雜咗你嘅電話、你嘅點唱，冇問題噶。你點咩歌，我哋如果能夠唱嘅，都用我哋嘅方法演繹。18723888打定嚟啦，我10:00到咧就先接電話 ，OK 嚇、好嗎？10:00啦。阿 Vinny， 系， 你好似揀咗只歌咧，系黑琴噶噃。 系啊，我觉得咧呢啲时候咧，大家又即系疫情又开始多翻少少啦，大家又要留喺屋企啦，咁所以咧，我觉得咧，听下啲 sweet 啲啊，令大家心情好啲嘅歌咧，咁就容易啲过啦。 梗系啦，日日都系要呢啲甜美嘅歌曲、舒服嘅歌曲，尤其是星期日嘅晚上，听一啲舒服嘅歌，准备来接新嘅一个礼拜。 我想所有下雨天，我可这样凝望你。我想跟你明日昨天一起吻晨曦。我心一向没变迁，我不当是游戏。世间真善要新鲜，我只要你。难数清爱你几多，只知每日更多。而你是燃亮这生的歌，灵魂再没还欠什么。当找到你，如有话别，日子不知怎过。我想于世上每天，你准我在旁伴你。我想跟你同行互牵，一起笑和悲。这双肩膊为你肩，有风有浪迎着你。世间真善了新鲜，我只要你。数清爱你几多，只知每日更多。而你是燃亮这生的歌，灵魂再 世上每天，你准我再旁伴你，我想跟你同行互牵，一起笑和悲，这身肩膊为你肩，有风有浪仍让你，世间真善要新鲜，我只要你，我想一起过阴天，雨天和晴天。 这个不是说成日有得听，不过当我找到的时候就觉得咦好好听，这个歌就叫做当我当找到你，找到你啦，一只好听的歌，是哈根的歌来的，好舒服的歌词啦，好清新的，当我不是当找到你如果找到你就好啦，找到你就可以经过香港电台第二台二千靓歌再重聚，和你重聚三小时，而家气温系21度，湿度系82%啊！咁啊，天气睇一睇先。本港地区今晚同埋明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啦，气温介乎喺20至24度，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哇，系几好啊！全部都系啲舒服嘅字嚟，即系如果有时唔舒服咧，有咩吹强劲嘅北风啊，跟住密云啊，跟住有雨啊嗰啲咧，唔系几好听。今日嘅天气预测相当好，多谢晒天文台嘅朋友。而家咧，我又想唱一啲真系类似好似天气咁舒服嘅歌，承接你头先嗰只《当找到你》啦。呢一只歌咧就系又系电台嘅产品嚟嘅。咁但系始作俑者呢个做出嚟呢个人咧叫做隐者，佢本来想隐姓埋名，但系作词嘅咧就系佢啦。佢改自己嘅名字叫隐者。即是那些是不是那些忍者龟呢，但其实不是，因为他国语呢叫忍者啊的译音来的。咁是我们电台的一位高层的同事啦，当年他主持这个节目的时候呢，即是很多年前啦。咁就说我可不可以有一只主题曲啊，冇问题啊，他说我心仪呢有首钢琴音乐是西川游纪光。你有没有听过这个名字啊，编辑。 有 好出名啊， 是啊， 这个日本的钢琴家，咁佢咧专弹咧好多嗰啲抒情嘅钢琴音乐嘅，之前出唱片都系钢琴音乐嚟嘅，咁作咗好多歌，咁佢话啊我好中意呢个旋律，于是乎咧我哋就请阿隐者咧吓隐姓埋名地咧就写咗呢一首我好中意嘅歌，当日佢嘅节目主题曲《一起走过黄昏》。红日盖上了轻纱，笑着说远停下，长夜告诉一天终于都结束，要归家，疲倦放弃了虚假，盼望有一个他，传递片片歌声飞过夕阳下，看繁华过喧哗，光影变化仿似画，每分钟变歌声，温馨是我家，喝淡茶最潇洒，清风带我找到他，歌声飘送轻松走过夕阳下，

之好意將阿 Vince 帶我哋到差唔多九點半啦。九點半新聞報道啊，我哋還有兩個半小時嘅二千靚歌再重聚，仲有嗰啲那些那些那些嗰啲靚歌再次出現，一陣見。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政府晚上七点分别将中西区旧山顶道及薄扶林道多堂大厦列为受限区域，受检人士需留在处所并接受强制检测。政府目标是听朝早大约七点完成行动。旧山顶道涉及的是帝景园第一至五座。當局解釋，帝景園近期出現確診個案，經評估後，相關區域感染風險有機會較高。受限區域內將設立臨時採樣站，受檢人士需於聽日凌晨零時前檢測。薄扶林道涉及的大廈包括景輝大廈 A 座及 B 座、豐林大廈、東銘閣、利威樓以及薄扶林道六十三號。政府解釋，景輝大廈近期出現確診個案，加上豐林大廈、東銘閣、利威樓及薄扶林道六十三號的污水樣本檢測呈陽性，受檢人士需要在明日凌晨兩點前檢測。本港新增24宗新型肺炎本地確診個案，另外錄得20多宗初步確診，其中一宗源頭不明的初步確診個案涉及一名81歲老翁，他住在荔枝角道松寧德豐護老中心二樓。衛生防護中心表示，這名老翁有時會在大廳進食及與其他院友傾談，間中沒有戴口罩，同層大約30名院友及曾經照顧他的職員被列為密切接觸者，其他員工及院友亦都要接受檢測。中心表示，老翁昨日出現病徵，應該一直沒有離開院舍，農曆新年後院舍並沒有訪客探訪，估計感染源頭有可能是無症狀感染者，可能是員工或者其他院友。教協表示，考慮到最近的政治形勢，決定即時終止參與民陣的工作及會議。街工、新民主同盟、民協早前亦都先後宣布不再參與民陣級的工作及會議。日本長野縣發生雪崩，警方說一名男子失去意識，數人受傷。橫跨長野縣和岐阜縣的城安岳位於長野縣松本市一側，當地今早大約10點發生雪崩。目擊者說幾名滑雪人士受波及，雪崩面積大約200米乘300米，覆蓋一個滑雪區外。日本傳媒報導，所有人已經被救出，其中一人沒有呼吸心跳，其他傷者沒有生命危險。當地氣象台表示，城安岳昨日已經大量積雪，有雪崩危險已經發出警報。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明日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气温介乎20至24度，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二，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中至后期温暖潮湿，早晚沿岸有薄雾。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1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要居住环境安全同健康，业主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楼宇嘅排水系统，仲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嘅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和市区重建局的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疫症在全球肆虐超过一年，香港文学评论学会创办人吴美君博士觉得，颠倒的生活对文学创作又是好是坏呢？ 在这个纷乱里面，文学是一个窗口，大家都可以尝试用文学呢梳理自己很混乱很难以述说的一种情绪。在一个人的情况之下，可不可以生出一些文学的思考呢？我们请了几位年轻的作家啦、艺术家啦，他们在被隔离或者是在 Zoom 之下去分享他一人状态里面他怎样看出生在香港的文学。我们又再拍成一套电影与时代共舞。 动文学电影放映会《瘟疫时期的一人文学》，请来导演郭仲仪探索文学新定义。 文学是不是一定要有一个媒体或者出版才可以叫做文学呢？它可不可以呈现在个影像？导演郭仲仪拍了一些肢体的舞蹈和一些行为艺术的影像，我们再去深思在这个状态之下我们的情绪，甚至是虽然是隔离了很孤寂的，但是可能会分享到一些不同方式的文学咯。在这样的状态之下，影像和文学是不是可以有一个互相对读的效果呢？所以都是挺实验性的一个电影来的。 今次放映会还会放映两部影片，避雨以及浮城之后，分别改编自雅思和西西的作品，还会请来研究这两位作家的嘉宾出席分享。 3月19号晚上7点，香港文学评论学会主办 姚宗颐文化馆演艺厅《瘟疫时期的一人文学》。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区区精选民歌经典。 如果更改登记住址的选民是房屋处辖下公共租住房屋，即是俗称公屋的认可住客，或者选民是香港房屋协会辖下资助房屋拥有户籍的租住住客，而有关地址和选民填报的住址相符，该选民就可以获豁免有关提供住址证明的规定了。居者有其屋，即是俗称居屋，绿表自居计划，即是俗称的绿自居，以及已出售的公屋单位，例如租者自其屋等等的住客呢，并不在豁免范围以内的。有关选民仍然需要提交有效的住址证明。如果选举登记主任未能够与有关部门或机构核对你的住址资料，就有权根据选举管理委员会选民登记立法会地方选区区议会选区规例第541A 章第 10A 条，要求有关申请更改登记住址时必须提供住址证明。想知更多关于选民登记的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晚9点到12点 Albert Lau 欧瑞强2000靓歌再重聚。 每逢星期日晚呢，我哋呢一年五个礼拜都有呢个环节嘅。咁呢个环节呢就係讲选举㗎嘛，多谢晒 Barbie 啦。咁我哋每一个礼拜呢就会搵个区嘅一首代表作或者两首代表作，一路以来呢每个礼拜都搵咗两首。咁我哋将全香港分咗做五区，咁就有香港岛区啦，有九龙东啦、九龙西啦，同埋新界东同埋新界西嘅。咁上个礼拜呢我哋就去咗九龙西区啦，而今个礼拜呢我哋开始新界东区。新界东区有啲咩嘢呢？係我至爱。因为东区呢就係西贡区嗰边啦，新界东。即係最多胜景最多靓嘅地方，咁鍾意出海啦，鍾意行山啦，鍾意有啲岛聚呀，啲咁样望到呢个蓝色嘅海。总之好靓。阿乔你都唔係，我諗你典型音乐人都好少去行山呀嗰啲。 有一段时间係有行嘅。 去过呀？ 都去过嘅，不过唔係行得好多啦。 去边度呀？ 周围去下㗎喎，即係你头先讲过个就都有去嘅。 係呀，而家好兴啦，因为尤其是疫情之后呢就真係多咗好多行山客。 是仲多过喺呢条街度行 的。多过真係好多㗎，都尤其是假日添啦。咁就呢路呢大家要让呀咁样。咁係好事嚟㗎，因为其实香港呢坦白讲 即係靚嘅地方咧係好多。雖然好似成日都講啊，香港好細啊，城市森林咁樣好似，咁但係其實唔係嘅。如果你去到香港島嘅，即係唔係呢個新界區嘅東面啊，即係呢度東面。咁所以今日咧，我哋就介紹嗰度嘅，即係新界東嘅一啲勝景。首先咧，我想介紹大浪西灣，有冇去過啊？大浪西灣。Vince 应该多数都冇嘅，你都个样子都唔似游水嗰啲， 系啊， 行山游水都得，咁啊行去咧又行好远啦，咁但系去到嗰个大浪西湾咧，就真系风景美丽。如果你中意游水咧，哇，嗰啲沙幼到，啲水清到咧，我认为系世界级嘅，啊，即系我都中意去嗰度。咁所以我今日咧就介绍呢个新界东咧，我就先嚟一只大浪西湾之歌。点解有只咁嘅歌咧？因为当年咧，我哋香港十大胜景十大自然胜景嘅选举即系呢个渔处举办噶啦，咁就好多全香港咁多景啊！你知唔知得第几名啊？大浪西湾第一，犀利咧！即系可想而知，如果你未去过咧，就真系有少少嘅失落。咁如果有机会真系要去一去，因为呢一个咧就我哋香港选为胜景啫，但系咧都唔系净系我哋自己话自己地方靓嘅。其实这个是世界级的地质公园，因为大浪西湾已经没出名了，那也都归纳了去我们叫做即是郊野公园啦，也都是地质公园附近很多，一阵间再介绍譬如说我们还有很多大浪西湾附近的地方，譬如鳗鱼水库等等我们都会去。好啦，讲翻呢个大浪西湾咧，我又将大浪西湾附近嗰啲，譬如佢有四个沙滩啦，有七个湾，不过有其中系四个沙滩嚟嘅。咁咧就我就写咗你只歌里边啦。附近有四叠潭啦，亦都咧最主要咧就行山嘅朋友去嗰度玩咧，玩完咧就有可以喺嗰度露营啦。咁然之后咧可以喺嗰度开心心咁样咧，可能喺个士多度食下嘢啊咁。我都将佢咧呢啲感觉咧全部写晒入只歌里边。你听第一次嘅可能咁，但系未必即系亲历其境，但系咧可能会感觉到呢一种欢乐，感觉到即系晚上嘅时候几靓吓，日头嘅时候咧游水几开心。呢只歌咧就系我当年搞嘅一只叫做《大浪西湾之歌》，新界东。OK。 共汽水，共笑谈。同游玩到四叠潭，明月上像瞬间，光辉照耀大浪四湾。如晚风却不觉夜冷，凭情热暖我心间。观赏星空见浪漫，头上永远璀璨。结队步行在沙滩，水花拍岸心中餐，每片浪一生不躲懒。继续在茶座嘻哈一晚，高声唱和群星也惊叹，笑望月下西湾山。我爱这平凡，却最美空间。踏过西湾，今走进咸田湾。我爱这悠闲，更爱上今晚，让昨天一些苦恼快快消散。共野餐已不觉夜冷，凭情热暖我心间。观赏星空见浪漫，头上永远璀璨。结队步行在沙滩，水花拍岸心中餐，每片浪一生不躲懒。继续在茶座嘻哈一晚，高声唱和群星也惊叹，笑望月下西湾山。我爱这平凡， 却最美空间踏过西湾，今走进咸田湾。我爱这悠闲，更爱上今晚，让昨天一些苦恼快快消散。我爱这平凡，却最美空间踏过西湾，今走进咸田湾。我爱这悠闲，更爱上今晚，让昨天一些苦恼快快消散。 好唔好玩啊？大家一起去大浪的西湾玩翻日，玩翻晚嚟。啊，头先都有写噶，喺个茶座嗰度咧，依下一晚喺食下公仔面，诶，饮下酸梅汤，都唔错。咁啊，将嗰啲地方啦，譬如话大浪嘅四个海滩啦，同埋西湾山啦，吓、啊，都写晒入去。咁其实咧，大浪西湾咧，就好出名噶啦。如果系行山嘅朋友，可能都会行过去啦，亦都系头先讲过系郊野公园嘅一部分。如果中意行山嘅朋友，如果未去过咧，其实是一条老少咸宜嘅路线嚟嘅，唔系太难行过停。咁头先讲过去到西湾嘅时候咧，即系我哋通常咧就叫西湾咧就俗称就，其实大浪湾嘅西湾就俗称就叫做大浪湾啦。咁嗰度可以歇下啦，咁如果游水啊冇得顶添啦。咁喺个过程当中咧，大家都会见到好多美景。如果你是步行去大浪西湾，你中途你会欣赏到萬宜水库嗰个景色。当然所以我今日呢会将呢两个胜景呢，呢两个获奖嘅胜景呢都列入去九龙东嘅代表作。咁除咗大浪湾呢，头先讲经过呢个萬宜水库，咁就可以见到萬宜水库嘅景。萬宜水库更多嘢睇啦。因为萬宜水库已经即係出咗名呢，成为咗世界嘅地质公园。咁呢个地方呢好多人都去参观啦，因为世界级嘅地质奇观呢就可以喺萬宜水库嗰度见到。咁萬宜水库呢附近亦都有譬如话流形石堤啊、海石洞啊、破边洲啊嗰啲啦。咁最我觉得最欣赏嘅呢亦都系最出名嘅，就係香港嗰啲叫做六角柱石。一条柱一条柱咁好一排排咁样喎，咁然后呢你行到埋呢就嗰个柱嗰个直径呢原来是六个角嘅。好整齐嘅，唔知好似人哋画咁样嘅，好得意。咁呢个亦都系世界级嘅奇景嚟。咁大家如果去到萬宜水库呢，不妨可以听住呢隻歌，我又写咗一隻歌。不过个歌词呢即系就系我喺度写啫，咁但系个歌曲呢就系我取自一首英文嘅诗歌嘅，因为我觉得个旋律咧真系好优美，好舒服，就好似去游萬宜水库嗰种咁嘅感觉。咁所以我将萬宜水库里边嗰啲好去处啊嗰啲感觉咧，就写咗落去只歌度。萬宜水库之歌，新界东。 水库看风光就如诗，它仿似画。在东边西处两方的水坝，清幽尔雅。那秀气生于这水库，无声之中给了我爱护，让水点对寂寞已经根深蒂固，一生眷顾。 移身躯做篱笆，风吹雨打，愿珍惜这里每一点可贵，将它记挂。有智慧，他得到天赋，同展生机，千里远赴，在山中走过，野牡丹花开遍，心中自负。日光中的水库，看风光就如诗，他仿似画。在东边西处，两方的水坝，清幽尔雅。那秀气生于这水库，无声之中给了我爱护。让水点堆积爱，已经根深蒂固，一生眷顾。让水点堆积爱，已经根深蒂固，一生眷顾。 另外一个在新界东的胜景叫做万宜水库，对我们香港人来说一点都不陌生的了。对于外国来即专程前来行山欣赏胜景的游客都好出名嘅，咁当然啦，如果而家呢个礼拜咧可以去行咧，真系可能会见到我歌中所写嘅，在山中走过，野牡丹花开遍，喺嗰度真系有。咁所以真系呢个万宜水库咧，值得我哋去游览下，亦都成为咗当年咧，即系渔署搞嘅一个十大自然胜景嘅选举，亦都系获奖。嘅地方之一啦，咁啊里边嘅十只即系十只系十个呢个获奖嘅胜景地方咧，我每人每个地方都写咗一首歌嘅，咁所以今次咧嘅无论系港岛啦，无论系九龙东、九龙西，甚至乎主要系新界嘅自然胜景咧，我都有写啲靓歌。如果学校嗰啲老师你想教地理堂或者你教音乐堂或者讲下大自然胜景。你都可以找我啊，我可以送只歌俾你哋同学一起唱嘅。阿边时，头先嗰只歌咧，你未必听过我嗰个中文嘅版本，即系未听过啦。万宜水库，因为好耐噶，我写咗。咁但系啲音乐都系即系我哋会好认真咁样做，你都听到系一只唱片咁样嘅。 嗯。 咁其实系只唱片嚟嘅，即系里边有十首圣经嘅歌曲。头先的旋律你但你好熟过，我觉得 系咪？都一定会有听过啦。 一定啦，因为咧我取自一首好熟悉嘅诗歌。咁呢只诗歌咧叫做《As the Deer》，原装正版嘅英文版本。我哋请阿边士喺个钢琴度自弹自唱，非常优美嘅一首歌。 As the deer panted for。The water low, my soul long left a thief. You alone at my heart's desire, and I long to worship thee. You alone. shave my shed. Do you allow my spirit yield? You allow my heart's desire, and I long to worship thee. 嗰只 Vince as the deer， 好似只鹿咁样。 鱼鹿学舞， 鱼鹿 溪水 啊，鱼鹿咩话？ 诶，应该系学舞定切舞咧？个歌名好似鱼鹿切舞溪水。 系啊，系都系将英文嘅意思去影啦。 系 啊，佢喺呢个时候咧，我哋还有几分钟。头先我一路听你嘅歌啦，我想唱呢一只。你突然间记唔记得佢 D flat key 嘅？Colors of the rainbow， 即是忘不了你呢，因为很漂亮的歌词，很衬刚才你的歌的，虽然是短短两分钟，不过那种感觉很融合。彩虹的颜色在你心中。 I saw the colors of the rainbowUp there against the distant sun glow, the air was soft and bluebirds could hide. I wish the time was on my side, so I could ride that pretty rainbow and fly across the western sky.So come with me and you'll see, my friend, the colors of the rainbow's end. I always remember of how we used to meet. I heard sweet songs of above. The meadow was so green.When I sat down to dream, that was the time when I found love. I saw the colors of the rainbow up there against the distant sun glow. One summer's day, that rainbow came.Chased away the morning rain. One summer's day, that rainbow

发起高烧，跟我睡觉你也要分睡床，如若我喉咙中痛，怎样去唱你爱听的歌，吻连累你唇干口淡，因要共我吃最淡的醋，最清的菜。我不要做弱质病人，变一个负累你不幸，谁想有病厌恶呻吟，我不要千金百银，也祈求这小小的福音。我只想身体健康，我害怕你要照顾我，担心得出一秒倦容，而我病床中反悔内疚，令你太心痛。我只想身体健康，要活到过百岁，不需拐杖都可跟你相拥，不忍你劳碌的照料我，受了这种切肤之痛。我只想身体健康，看着你替我盖被，我心的心有点痛，得到你这般的爱护，我眼泪这刻难自控。 由而家到凌晨，香港电台第二台 Albert Lau 欧瑞强，二千靓歌再重聚， 十点两个字啦。我是 Albert， 我哋有两位拍档啦，当然系阿 Vince 同埋阿乔啊。咁我哋已经拍档咗一段颇长的日子，希望收音机旁边嘅朋友，佢话：，我仲耐啦，我由 Day One 开始听嘅，都未顶，我听过好多呢啲嘅。中意就打个电话嚟倾下偈咯，18723888。香港电话852-1872388。不过而家咧，我哋听下边时唱只歌先，然后先至接电话。这个旋律好熟嘅，以前咧有只歌叫做《Torn Between Two Lovers》，哇，抢人喎，中文版喎。 抱紧的心窝身躯都烧伤。放开，期望你每晚也进入我心内。痛心的他，伤心的他，不顾过去和现在，仍未放弃我。这份热情却换上悲哀，痛苦的追忆中间，一经拥抱未放开。碎了两片爱，会变做了伤害。割开的心，撕开的心，都已放进梦魂内。无奈要计算，决定是谁，最后要分开。撕开的心都已放进云梦内，无奈要计算，决定是谁，最后要分开。 不应爱，两个也爱，两个也不应爱。 歌名叫做 中间人啊， 中间人啊，啱啦，都译到意思啊，因为原曲咧就系、是、Torn Between Two Lovers， 啊，即系一个大两船啦，有人佢唔想嘅，咁啊两个人抢佢都得嘅，咁啊所以掹开咁，一个左手右手咁斗掹咯，咁啊佢就叫佢就变咗中间人啦，咁样解原来当年好似系咪王菲啊？ 是啊，仲系叫王正敏啊！嗰阵时佢 啊，仲系王正敏时代，系好早，我记得，我记得，因为我识佢嗰阵都系叫王正敏先嘅。好啦，咁我哋做中间人啦，同你拨一拨个电话先，1872388，我哋听第一个电话位。 Hello。 咦，有位小朋友唔系话？ 系啊，你上次都系咁讲啦。 啊、哦，又系你啊！你真的很勤力、哦、你每个礼拜咪伏住听呢个节目噶？ 听呢个节目就是打电话嚟就唔系，打电话嚟第二次啦。 第二次啦，系啦，唔紧要啊，系你哋根本唔系小朋友嚟噶嘛。 系啊，同你差唔多大噶嘛。 系啊，多谢你啊，一把好娇嫩嘅声音，几好噶，做你应该适合就系做电台噶，咁啊一可以永远都唔会老啊嘛。 我都想 啊，系几好噶啊，做电台咧就即系。话声音如果能够保持你咁样咧，就真系冇得顶啊！永远即系好似一个好青春啊，即系 evergreen tree 咁样一样，系嘛？我唔记得你叫咩名添啊，死啦 ！Stephanie，Stephanie 系咪 ？No，Bethany，Bethany，No，Bethany，B E T 啊 ，B E T 啊 ，Bethany，Bethany 啊，比较特别啲名，你自己改噶。 系啊， 啊好啊，好特别咧，啲朋友 地方名嚟噶，其实 啊 ，Bethany 系咩？喺边度噶？ 喺 Bethlehem 隔篱一个 town。 哦 ，I see， 咁啊，几系咪？如果朋友，如果啲西人都将佢叫 Beth 咁样啦，系咪？ 系啊系啊， 真系 啊， 系 啊，一定系咁叫啦。 系啊， 啊好容易叫咪亲切好多嘛。你好啊 ，Beth。 而家唔方唔亲切啦。 点解？ 我而家喺咗一笪好。多人都唔想嚟嘅地方 啊！隔离紧唔该你，唔 通？你真系聪明、啊， 真系啊！哎呀，惨啊！点解？点解要隔离啊？ 而家最 hit 嗰单咯。 哦，你唔系直接喺个健身室嗰度系咪啊？ 唔系，我公司其中一个。 哦。 顶顶佢传染咗三个。 三个中咗，然后就全公司都要去隔。 Total 四个。连埋健身室一个 哦，即系其实系一个，你有一个同事去咗健身室嘅啫， 系 咁，然后佢又翻咗公司，咁然后咧就有三个就染咗， 系跟住而家成公司都要去咗呢个竹篙湾同埋鲤鱼门， 哦，分开添，你咧你喺鲤鱼门定竹篙湾啊？ 你估下。 鲤鱼门有海鲜食啦，系嘛？竹篙湾又可以去搭地铁啦，翻去嗰啲欣澳嗰度。 系啊，你觉得边度好啲啊？ 欣澳嗰度嗰啲风景好啲啦，啲风冇咁大。 系啊，有一个同事嗰个窗口可以睇到某大公园噶。 系啊，哦，系啊，咁都唔错啦。嗱，你知唔知晚晚都有放烟花嘅嗰度？ 好似依家冇喎。 冇噶，系啊，佢哋停咗啊，呢排冇得玩啊，啊，即系佢哋开翻都好啦，唔理成。你咁要隔离几耐啊 ，Beth？ 十日 啊？ 十二日 啊？咁啊过咗。 今晚系第二晚。 哎呀，真系喂，讲嚟听下点样度过先嗰两晚？第一晚点度过？ 第一晚即系寻晚啦，寻晚其实黄昏先入嚟啦，嚟到都已经傻晒咁滞啊！ 点解啊？ 因为好折磨啊！因为其实前日朝头早检测咗系冇问题嘅，咁个心以为冇嘢啦，点知到中午嘅时候接到卫生署嗰个电话话，24小时 之内就会接我啦咁样咯。 嗯， 跟住喺度等等等等，等到夜晚黑佢都未嚟，咁啊瞓觉啦。瞓咗觉佢又打电话俾我，问我：你今晚嚟接你？跟住我话唔好啦。跟住佢话咁啊，咁听日晏昼一点到四点啦。咁啊，真系成三点几四点先嚟咯。 哦，喺屋企已经等咗一大轮啦，冇办法。 系啊 ，pack 咗好多嘢啦，因为又同啲同事一路喺度联络紧啦，因为成公司几十人。 都停晒。 系啊，几十人都要隔离啊，包括埋清洁叔叔啊，真系好惨。 请问你系咩公司嚟噶？ 老细话唔讲得。 哦 ，OK， 咁啊，哦，嗰间公司叫唔讲得 ，OK， 得， 就 系 唔讲得， 一定唔系电台嚟啦。 西洋公司唔讲得。 系人都知道系西洋公司啦，即系股啊，因为全众嗰啲全部都系主要是西人嚟噶啦，我相信。 系 啊， 啊，全所有网都传晒佢哋啲相啊，佢哋啲啊， 系 啊， 啊，见 我都见到佢个 做运动嘅时候系啦，做运动嘅时候佢哋诶冇戴口罩啊，嗰啲咁样咯。 系啊，不过算啦，佢都唔想。 系啊，唔知嘅，唔知嘅。总之啊，以后就大家唔好话今次啦，咁啊以后都系会嘅，一个人就会噶啦，一个教练可能佢自己都唔知道，系咪啊？咁如果大家都唔戴口罩咧，冇 precaution， 十日，你想点样过啊？呢十日 我都唔知道，下个礼拜日再打俾你咯。 起码下个礼拜日你可以听啦。仲有一样嘢，例如你黄昏啦，我唯一可以做就系黄昏嘅时候咧，七至八有一个钟头播歌俾你听咯。 我梗系知 啦，系啦，唯有咁嘅啫。 嗰个唔接电话噶嘛， 但唔使倾电话嘅，听歌都 OK 嘅。不过咧，我相信你都一定有准备啦。你自己有自己个 song list， 你自己带一啲，你其实攞个电话翻去听都得噶啦，好多歌听嘅。听歌系最好嘅消磨时间嘅。 系啊系啊，不过都系听你个节目好啲。 啊，我拣埋歌俾你，唔使自己拣咯。 系，但我想点歌俾我家人听、 啊。好啦，好啦，你要点歌啦，即系鼓人哋鼓励，即系，我都想唱只歌俾你听下，鼓励下你。 系，等紧你唱。 你唱咩？你想听咩歌？ 你拣，冇所谓，你唱咩歌都好听啊。 哇，冇客气，冇客气。咁一阵间谂下啦，咁惨啊，真系。 系啊系啊，我啲同事个个都好惨啊，我屋企人又好惨啊。 虽然冇嘢做，但你屋企人使唔使隔离啊？亲密接触者。 唔使啊，不过要强制 验 啦， 验冇所谓啦。头先阿 Vince 都验咗好快得噶啦。咁最重要咧就系你冇验到啦，你系 negative 啦，你验咗噶啦，一验咗噶啦，一定。验咗 两次啊。 验咗两次，每日系几耐验一次啊？ 其实星期四验咗一次，琴日入嚟嘅时候喺个 gate 门口嗰度 又要再验啊， 系啦。 咁以后我谂你都会，佢都会 call 你出嚟，我嘅又嚟验啦，咁样噶啦，可能会 应该会啦， 系啦，唔紧要啦。咁我谂你试下，一生人都未试过独自一个人噶嘛，唔准两个人噶嘛，系咪啊？一间房。 suppose 系，不过我见到对面嗰个 block 有一个房有两个人。 哦，咁得意。 系啊，佢房门口贴住都系贴住两个名。 哦，咁样。 因为个房门口都有嗰个名 同埋。 系啊，嗰个 room number。 咁都试下啦 ，Beth 可以，可能一生人我都未试过，即系一个人咧独自，即系十几日。唔准出门口噶嘛，吓，亦都 唔 准周围去啦。咁得意，咁啊，即系或者你谂一谂点啊，譬如静思啦、打坐啦，嗱，谂下自己一生美好嘅事啊，吓回忆下啦，打电话俾系啦，打电话咧俾啲平时好少倾电话嘅朋友啦，呢个好紧要嘅，因为咧我哋香港人实在太忙啦，即系有啲啊，即系可能几年都未倾过电话嘅。咁你时间尝试下攞个手机出嚟睇下边一个好耐冇见过，你又想同佢倾下偈嘅，系咪啊 ？OK， 呢个好噶，呢个好好嘅，即系 say hi to friends。好啦， 好 咁啊，我而家唱只歌俾你听，我突然间谂下，不如即系我想讲一句，我谂你哋经常都挂在口边嘅一句说话，叫做 take it easy， 好唔好 ？Thank you。 咁呢只歌咧叫做 I'm easy， 我咪希望你都系 just take it easy。OK， thank you， 多谢 ，thanks for calling。多谢你打电话嚟啊 ，Beth。OK， 我哋唱呢只好耐冇唱佢嘅歌。拜拜， 拜拜 ，Take care 啊，身体健康。 It's not my way to love. love you just when no one's looking. It's not my way to take your hand when I'm not sure. It's not my way to let you see what's going on inside of me. When it's love you won't be needing, you're not free. Please stop pulling at my sleeve if you're just playing. If you won't take the things you make me want to give. I never cared too much for games, but this one's driving me insane. You're not half as free as a wonder as you claim. But I'm easy. Oh yeah, I'm easy. If the word I play the game as though it's how it ought to be, 'cause I'm easy. Don't lead me on if there's nowhere for you to take me. If loving you would have to be a sometime thing. I can put bars on my inside. My love is something I can't hide. It still hurts when I recall the times I tried. But I'm easy. Oh yeah, I'm easy. Take my hand and pull me down. I won't put up any fight, 'cause I'm easy. Distance, 'cause when you're near, I find it hard to keep my head. And when your eyes throw light on mine, is enough to change my mind. Make me leave my cautious words and ways behind. That I'm easy. Oh, I'm easy. Say you want me, I'll come running without taking time to think, 'cause I'm easy. Oh yeah, I'm easy. If the word I'll play a game as though that's how it ought to be, 'cause I'm easy. This song is called I'm Easy. 希望放松心情啦，啊，咁啊，歌词里边好得意，有一句说话都啱晒，同埋阿 Beth 嘅情况。Don't do me a favors, let me watch you from a distance， 啊，距离远少少，一路望晒你就得啦。'Cause when you're near, I find it hard to keep my head， 唔好行咁近，啊啊，真系。好，我希望 Beth 啦，就一路在这十零日，啊，可以轻松愉快地度过啦，可能度过了一生未尝试过一种宁静都未定。不过无论怎么好啦，音乐歌曲每日陪着你的。身边旁边的朋友当然都是一样啦，我相信不是只是一定要强制去隔离。而在屋企呢，好多都已经改了生活习惯啦，好少出街啦，好少去食肆啦，好少群体活动啦，咁跟以往嘅咁多年嘅生活呢好唔同。不过唔紧要， just take it easy， 呢一句好用嘅，係好啱嘅。凡事都係轻松啲，放松心情，唔好太紧张。Take it easy。第一个钟係十点差唔多29分啦。咁我哋一阵间呢会有另外半个节目，即係一个半小时嘅2000靓歌再重聚。 你当然可以继续打电话来1872388，无论你有没有被隔离都好，我们都很欢迎你打电话来跟我们聊聊天，诉下心声，听下歌，点下歌。现在气温是21度，湿度 80%， 天气不错的。天文台告诉我们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就是大致多云，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在20至24度，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而展望方面呢，星期二部分时间有阳光，而本周中至到后期呢又会温暖潮湿，沿岸还有雾天。十点半的新闻报道后，我们有2000靓歌再重聚，边时阿乔都在这里等你，一会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0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第一节新闻。卫生署表示，听日起至本月28号，禁止国泰航空营运的客机从菲律宾马尼拉着陆香港。署方表示，由于寻日由国泰航空营运的菲律宾马尼拉抵港航班 CX906 有5名乘客确诊新型肺炎，卫生署引用预防及控制疾病规管跨境交通工具及到港者规例第 599H 章，未来14日禁止国泰航空营运的客机从菲律宾马尼拉着陆香港。政府晚上7点分别将中西区旧山顶道及薄扶林道多堂大厦列为受限区域，目标听朝早7点完成限制和检测行动。其中在薄扶林道，警员晚上约7点用铁马和拉闸围封有关区域，范围包括出现群组爆发的健身中心 Ursus Fitness 所在的景辉大厦 E 座，以及枫林大厦和东永阁等合共6座大厦。工作人员在马路上设置多个临时帐篷，让受检人士领取口罩、杯面等物资。他们需要在明天凌晨2点前接受病毒检测。政府解释行动时表示，景辉大厦近期出现确诊个案，至于其余4座大厦污水样本检测呈阳性。另外，旧山顶道帝景园第1至5座亦都被列作受限区域，受检人士需要在明日凌晨零时前检测。劳工处今日同下星期日在中环、铜锣湾及荔枝角外佣经常聚集的地点设立流动采样站，为外佣提供免费新型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劳工处发言人表示，外佣只需带备香港身份证或护照就可以即场登记，无需预约。3个流动采样站分别设于中环遮打道行人专用区、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兴发街入口以及荔枝角公园入口。流动采样站下星期日的开放时间是上午10点至到下午5点。教協表示，考慮到最近的政治形勢，決定即時終止參與民陣的工作及會議。街工、新民主同盟、民協早前亦都先後宣布不再參與民陣的工作及會議。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0至24度，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二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中至后期温暖潮湿，早晚沿岸有薄雾。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1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在香港合资格院校修读全日制同埋经本地评审的自资学士学位课程，合资格的学生可以获得教育局提供免入息审查的资助。在2021-22学年，最高资助金额是33,100元。如果你想了解多些有关资助计划的详情，可以输入关键词 NMTSS 搜寻这个资助计划的网页。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大家好，我是世界绿色组织的行政总裁阮请博士，要跟大家讲一个好切身的问题。每日我哋都会接触到嘅，由早餐攞住个胶刀交叉，到晏昼攞住杯热饮嘅时候，又有一个胶嘅盖。其实欧洲国会咧就通过咗投票，就去禁止一啲一次性嘅胶制用品，包括胶刀交叉啦、棉花棒啦、饮桶啦。咁咧，仲有一样嘢，原来咧去到2025年咧，胶樽咧需要咧有25%咧係一啲回收嘅物料嚟嘅，去到2029年仲要求高啊，90%嘅物料咧係要由回收物料而製成嘅。咁可以睇到咧，原來塑膠對環境嘅影響係好大嘅。 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文化快訊。 10:37 的时间回来2000年歌再重聚，我是 Albert。 Vincy 和Kiel准备接你的点唱，你可以打电话来点唱18723888啦。现在我们唱的歌先等着你的电话，我们其实我想很多朋友打了，不过呢我们准时才会打回给你的。哎，麻烦你 Carmen， 这首歌呢就叫做天才与白痴往日情。咁当年阿 Sam 咧就呢张唱片咧，所有嗰啲歌都叫做《天才与白痴》，因为点解？只电影就叫做《天才与白痴》。咁嗰阵嗰差唔多有10年时间啦，我谂起码有阿 Sam 同埋即系许冠文啦，都会不断有佢哋嘅代表作电影啦，三兄弟嘅合作。咁每一次嘅电影咧都会出一张大碟，而张大碟里面咧就啲主题曲啦、插曲啦，都会将个电影嘅名字咧配上去，所以呢只往日情咧就叫做天才白痴往日情。 痛别离，识纷飞，缘分一朝忍心抛弃。往日情未泯，一念砌成原创天太狠。 了倦还仍孤单，无奈美梦顷刻吹散，往日情未泯，一片凄声远苍天太狠。暴雨中相亲相与共，梦已空太匆匆，泪暗涌偷偷心底送，遍地红叶愿秋风，再会难呼不返，寒夜对月几番嗟叹，往日情未泯，一片凄声远苍天太狠。 喂喂喂，我哋接电话啦。 系 你好啊，你系边位啊？ 我系 Cindy 啊。 Cindy 你好。 系。 需唔需要唱只 Cindy O Cindy 俾你听下咧？知唔知有只咁嘅歌啊？你 Cindy？ 我好中意听你唱歌，因为你把声音咧，俾人哋有一种亲切感啊。 哎呀，多谢你。不过今日你听唔听得出咧？我讲嘢就听得容易听到。沙沙地嘅把声， 系啊， 因为我好曳啊，因为咧呢两日咧，因为啲朋友一齐食嘢啦，咁就即系我唔好意思要人就我啦，我好多好多异地，全部都叫晒啲异地嘢，我冇嘢食，咁咪食咯，食咗好多，咁啊真系仲惨过过年，咁啊所以今日 唔 好意思。 我一食异地嘢咧，即刻反应，即刻咧就生飞枝噶。 啊，我就唔会生飞枝，但系我就声音会即刻反应咯。 系啊，我就系唔食得异地嘢咯。 啊，不过唱歌就唔系好觉嘅，可以利用一下啲唔同嘅方法啦。咁啊，倾电话就冇问题嘅吓，你唔会介意噶嘛，系咪？ 啊， 系啦，点啊 ，Sandy？ 你声音咧真系好令人哋有一种好舒服，同埋又好。即是一种亲切感，给人家好好，即是听落去好好咯。 多谢晒，多谢 晒。声音咧系，即系有阵时咧系自己要保护嘅。 系啊。 我咧就以前咧就好唱得好高音嘅， 系啊。 而家都唔得啦，因为咧可能第一年纪大咗啦，第二咧可能因为食咗啲煎炸嘢啦。 都有时忍唔住噶嘛，系咪啊？即系唔好话忍唔住，我都其实唔系好中意食嘅，不过。有时一个唔觉意咁样，人哋食，你食一食啦，咁样就，因为一般人咧，唔知点解咧，好中意食煎炸嘢嘅，吓嗰啲大部分嘅人都系嘅，即系有味道嘅嘢啦，好浓味嘅嘢啦，吓，吓，譬如嗰啲咁嘅，即系，哇，即系热气到无伦嗰啲，嗰啲酥炸鱿鱼酥啊，嗰啲咁样嘅专食嘅，即系爽嗰啲嘢咧，其实我都一食就有反应噶啦，唔紧要嘅。听日就冇事噶，听日冇事啊！咁啊，阿 Cindy 啊，咁啊，你以前中意唱歌噶？ 我以前咧就中意唱邓丽君同陈百强嘅，同埋 Patty Page 嘅。 哇，喺 Patty Page 哇，呢啲都系舒服嘅声音嚟噶喎，邓丽君系超靓啊 ！Patty Page 嘅歌咧，我又中意听。呢、這個 Nightingale 嗰啲我又中意。 哇！你同我一樣喎、啊、，Nightingale 係我嘅偶像嚟嘅、啊，我成日都聽佢。 一個 Patty Page， 我中意唱佢嘅歌。 Tennessee Waltz 啊 ，Tennis Waltz 啊 ，Tennis Waltz 同埋呢個 Changing Partners 啊， 係啊，同埋咧好多好多都係。 啊！你講起啊，真係即刻想唱喎。咁咧， 我 中意呢兩隻。 想點唱咧、嗯？就點唱陳百強嗰支。今宵多珍重是由你唱，我就喜意听。 你陈百强是粤语版啦，是不 是？是啊，因为呢陈百强那支今宵多珍重呢，我揀今天我生日，我喜欢点唱。 Oh, happy birthday, Cindy. Thank you, thank you. 啊！真系真系要， 因为咧、我就留翻我今日咧生日咧就拣呢支歌，咁因为我好中意听呢支歌嘅。 唉，一流啊！因为 Danny 咧， 由你唱咧就更加出。好似親上加親咁啊！ 哎呀，多謝啊！因為 Danny 當年一出呢隻歌咧，大家都真係哇，成個彈起啊！因為佢嘅節奏係好特別啦，將一隻好舊嘅 Danny 仔唱呢支歌嗰時係叉叉 㗎。係啊，佢又唔係叉叉嘅，但係就即係類似嗰種啦，即係差唔多坐唔定咁啦。呢個係歸功於佢嘅編曲啦。Chris Babita 係香港嘅一個好出色、好出名嘅編曲。作曲噶，咁咧就作曲咧就黄福林作嘅，系啊，以前系吹平噶嘛， 系啦系啦， 系啦，嗰个年代嗰啲，哇，嗰啲嗰啲， 咁嗰 阵 时我好中意唱呢支歌噶嘛，因为我中意唱英文，我中意唱英文同国语歌噶嘛， 哇，国语同埋广东都系一流嘅，好啦， 咁 我哋而家咧系，请讲，系后嚟点啊 ？Danny 仔唱咗之后咧，我就更加中意佢嗰个节奏啊， 金曲，真系呢只咧就系。嗰隻由當年黃福玲作嘅一首舊歌咧，一路咁伸展到而家咧，都唔會覺得舊，歷久常新啊！多謝 Danny 仔，多謝你嘅電話，今宵多珍重，身體健康啊！一定要啊！祝你生日快樂 ，OK？ 多謝多謝 ，Cindy，Thank you， 拜拜， 唔 該曬， 唔好 係，拜拜， 送俾你，今宵多珍重。 愁看残红乱舞，忆花底初度逢，难禁谁求泪拥，此际恨月朦胧，愁绪如何自控，悲哀都一样痛，情意如能互通，相分相送，放下愁绪，今宵请你多珍重。那日重见，只恐相见亦匆匆。怀里情人才怨，相爱偏不能用。情人无言地哭，心怎不忍忍痛？ 请你多珍重，抱入怀里，深深一吻莫匆匆，怀里情人在怨，相爱偏不能容，情人怎不忍忍痛？ 今宵多珍重，希望大家都是这样啦。今晚请珍重，其实每日的日子呢一排真的要珍珍重重。唉，真的的，因为人你的身体啦，有时真的要自己保重先得，就算你保重呢，有时都会一个不觉意受感染都不出奇的，所以小心啲，唉，轻松啲，自然啲就得啦。我哋跟住落嚟啊 ，Vince， 你嘅声音，你冇食煎炸嘢啊？听起上嚟好清啊，头先把声。 冇啊，冇啊。 系啦，吓，不过唔紧要嘅，有时沙沙地声，有啲沙声嘅歌。我应该找回两只可以不用太清的声音都可以唱到的。你唱什么 歌？我选了邰正宵的这首心要让你听见。 邰正宵的歌全部都很清很高的。很高清的。好久没听这首。 缘分让你我擦肩，没开口却有感觉，爱情最害怕犹豫，再回头只能怀念，寂寞因你一长年，熬不过漫长午夜，天涯挡不住思念，渴望着他年他日再相见，到那天却不再让你走过我身边，沉默的习惯愿为你改变，心要让你听见，爱要让你看见，不怕承认对你有多眷恋，想你的时候怕你能收到我的真情留言，心要让你听见，爱要让你看见，问你是否愿分享每一天，把我的遗憾变成感谢。 歌名叫做咩话？ 心要让你听见， 听即系你系医生嚟噶，咁你听佢心 都送俾即系隔年中嘅朋友啦，即系佢哋同屋企人都可以即系心声嗰度紧密接触啦， 系啦，大家心照咁啊，最好啦吓，即系佢嘅心声大家都听到。其实好彩咧，而家可以就算隔篱都可以打电话啦吓，倾下心事，又或者甚至乎即系。看埋个样子都 OK 噶， 有啊，视像 有啊，视像直播啦，咁啊，咁啊，我突然间咧，即系好似头先话隔篱咧，可以做一啲平时谂都冇谂过嘅嘢，譬如打电话俾一个三年冇倾过偈嘅朋友啊，或者就系攞本书出嚟咧，永远都睇唔完嗰本书啊，又或者咧就系、如果你俾我咧，哇！只是稳定啲歌啊，听歌啊，揀啲靓歌同人哋播啦。我每日都要播㗎嘛。咁其实要好多要长时间呢一路听好多歌，发掘返以前一啲经典嘅歌出嚟。大家好耐冇听嘅歌，但係啲精品呢同大家分享。咁呢个係我嘅经常做嘅嘢啦，同埋乐趣嚟嘅。有一隻歌呢Vincent 唔知你知唔知有一隻个旋律可能我听，以前咧我就初初少年时代就听阿 John Bias 唱。John Bias 系咩咧？唱 Donna Donna 嗰个女民歌手。讲紧我好细个，即系六十年代佢已经好红。咁诶，佢有一个演唱会嗰度唱咗呢一只的法文同埋中文混合嘅歌，就叫做《爱的起源》。咁后来咧就我听蔡琴都有用国语唱嘅《Plaisir d'amour》，即系法文。英文就叫做 The Joy of Love。Plaisir d'amour ne dure Chagrin d'amour de toute la vie The joy of love Is a bel amour d'un moment longThe pain of love endures a whole life long. Your eyes kissed mine. I saw the love in them shine.My love loves me and all the wonders I see the rainbow shines in my window my love loves meDawn. The

地诉说你的恩典。 空虚的心灵终于不再流泪，期待着雨后缤纷的彩虹，诉说你我的约定。 我不安的脚步终于可以停歇，主，你以为我摆下了生命的盛宴，与你有约是永恒的约，彩虹为证坚固不变。我要高歌为生命喜悦，万物歌颂你的慈爱，大地说说你的恩典。与你有约是永恒的约，彩虹为证坚固不变。我要高歌为生命喜悦，万物歌颂你的慈爱，大地诉说你的恩典。万物歌颂你的慈爱，大地诉说你的恩典。 与你有约，彩虹为证，似乎是永恒的约。唔知 N 年前开始啦，咁啊约定你每逢星期日晚九点钟一路至到十二点，我哋都有呢个约会。二千靓歌再重聚，时间系十一点零十分。我系 Albert Lau 欧瑞强。头先多谢阿延伸同埋 Gigi， 而家多谢阿边士同埋阿乔。我哋唱一只歌，然后咧就再接电话1872388。呢、这个歌咧，而家咧就真系要回味啦，因为佢讲话，当日嘅情怀，当日嘅日子，而家真系怀缅啦。以前咧，我哋经常都会喺一个饮嘢嘅地方聚嘅，咁但系咧隔咗好多年咧，各散东西。而家香港就更加唔聚得添啦，吓饮嘢迟啲先啦。咁但系咧，翻到呢个酒馆嗰度咧，竟然咧真系酒馆如故知啊！以前咧经常一起倾偈、一起饮嘢嘅朋友出现咗，大家都变咗好多。不过希望友谊不变。Those were the days。Once upon a time there was a tavern where we used to raise a glass or two. Remember how we laughed away the hours and dreamed of all the great things we would do. Those were the days, my friend, we thought they'd never endWe'd sing and dance forever and a day. We lived the life we choose, we'd fight and never lose, for we were young and sure to have our way.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Then the busy years went rushing by us. We lost our starry notions on the way. If by chance I see you in the tavern,

嗱，咁咪所以谂嚟做咩咧？我谂翻，不如今日啦，唔使谂嘅。 最紧要知足常乐啦。 系啦，哇！你真识讲嘢啦，真系好啦，冇得顶啊！我就成日食下啲知足火腩饭咧，我就好知足噶。 系嘛？ 系。 都好味喎、 啊。系噶，梗系男人的浪漫嚟噶嘛？吓，郑子成教我嘅呢啲，同佢一齐食噶，食咗好多次添啊！系。 哇！ 知足火腩饭，人的或者男人的浪漫，你冇听过咩？ 啊！我有听过，有听过。 最紧要知足常乐， 系啊， 系咪？ 系啊，咁咧真系活得开心嘅。 系啦，咁啊 ，Kevin 你点啊？你点啊？ 咁我就预祝我个仔咧下个月咧就转咗新工啦。 做咩话？做新工啊？转新工。 吓，转咗环境啦。 哦，好啊，系一个新嘅嘢。你个仔已经即系做咗好耐嘢噶啦。 三年 几啦？哇，都应该稳定啦。而家即系原来咧，话出嚟社会做嘢就系咁啊，佢已经明晒啦。所以，哎呀，你笑到你咧几开心你啦，你真嘅真系。 开心就笑啦嘛。 系啦，啱啊啱啊，你真系笑得好真心咯。我觉得真系你好好诶，好乐意，亦都好即系真心觉得啊个仔做咗成家啦。啊，真喺疫情下， 喺呢个疫情下之下咧，佢揾到份工已經 OK 噶啦。 OK 啊，非常好啊，值得鼓勵，值得開心 嚇。 咁啊，出去四個人食餐飯咁啦嚇。係 咯。 咁希望佢前程感受，好嘛？ 嗯。 你個仔總之做工第一樣嘢，唔係要話即刻加人工，因為唔會即刻嘅，最緊要做得開心先。咁咧就會有進步啦，自然啦。老闆話：哎呀，我升你職加你人工啦，就嗰啲咁嘅嚇。最緊要同埋最做到自己中意嘅嘢，佢係咪好中意自己呢一份工咧？ 佢中意嘅，但係辛苦咯。 嚇、啊，有咩工唔辛苦噶？你讲一样嘢嚟听，我谂你就唔辛苦啦，你做小奶奶嘛，你就最唔辛苦。 哎呀，我都想啦。 男仔出嚟做嘢咧，辛苦唔怕嘅。辛苦系即系益自己嘅，越辛苦即系学得越多嘢啦，系咪啊？咁咪唔好心痛做妈咪嘅，做妈咪嘅千祈唔好心软。哎呀，好辛苦啊仔，嗰啲我同你打电话翻去请假啦，即系嗰啲咧，我听过嘅，唔使噶，唔使噶，唔使噶。 但系我唔会做到呢样嘢嘅。 好啦，你真系听起你啲笑声我都好开心，真系。 系嘛？ 系咁啊，所以咧，你会唔会听一只开心嘅歌咧？或者点一只歌俾你个仔咧？ 好好好啊！ 好好啊！你点啊？ 你唱咩歌都接受唔晒嘅。 真系。 耶、 yeah. 。唔知喎、啊，我都唔知道。你唔俾牵屎啊，我就仲惨。即系我唔系冇歌，你都明啦。我识得太多歌，我都唔知道你想中意唱只乜嘢，即系心底嘅歌送俾个仔，或者送俾你自己啦。咩歌？你中唔中意听国语歌啦？不如咁啦。你咩年代？我唔敢问你咩年代出世啊嘛！唱一啲好怀旧嗰啲国语歌，我都好少唱噶、你知啦，系咪好唔好啊？ 好啊，好。 但系咧，我就会我谂下点样唱法，即系我唔会即系一般咁样一般咁唱法嘅。好啦，咁一阵间你个仔有冇收听先？ 有 啊，有啊，得啦。 有今日喺度。 哦，咁你同佢讲几句说话啦，鼓励下佢啦。 阿仔啊，努力啲啦，唔怕辛苦嘅。 系啊，好嘢，好嘢，即刻学到。系咪真心嘅先？唔系真心先，会唔会心痛先？ 唔会啦，唔会， 唔会。好，一语系咁话，阿仔努力噶， okay. 努力噶。OK， 系咁啊，多谢晒你嘅电话。 好 OK， 拜拜。 Thank you， 拜拜。 我喺度谂紧咧，我捡咗本书咧，嗰啲都全部都系呢本书咧，系嗰啲七十年代嗰啲台湾嗰啲时代曲啊。阿乔，你就本来你就唔系个年代嘅人啦，但系咧，你哋两位咧，肯定又弹好多啊，因为咧好多台湾嗰啲歌星嚟香港做演唱会，你哋都系有即系做音乐啦吓，做个帮佢伴奏啊 ，Benita 啊，乜都有嘅。你一定识呢只歌啦，不过我谂你就未必同佢弹过，佢叫刘家昌，你应该佢应该冇嚟香港演唱好多年。咁可能你弹过嘅嘢有边几个啊？青山啦、啊，嗰啲啦，系咪 青山啦、啊，杨燕啦、 啊，杨燕啦、 啊，谢磊啦、 啊，哇！呢啲都系， 哇！ 呢啲都全部都系 当年七十年代台湾嘅即系一线嘅歌王歌后，咁啊，你佢哋嗰个台湾七十年代个教父咧，就系呢一个啦，就系刘家昌啦。佢自己咧就作曲多，咁但系咧就亦都有时会自己唱嘅。咁呢只咧佢自己是唱先嘅，好少嘅歌词，但系好有味道，因为只歌咧就叫做《往事只能回味》。不过咁，我你知啦，如果我叫我穿晒西装咁企上去个七十年代嘅夜总会度唱歌咧，即系唔系好夹，风格唔系好夹。不如咁啊 ，Vince 咧，可唔可以将七十年代嘅台湾嘅夜总会，然后搬咗去一个好静，一个钢琴，有少少音乐伴奏嘅 lounge， 好轻松嘅夜晚。饮嘢嘅地方，可能弹奏嘅系你加一两个菲律宾嘅乐手都未定。阿乔，麻烦你扮菲律宾乐手，将佢变咗咁样得唔得咧？嗬？ 时光一去永不回，往事只能。 往事只能回味，多谢两位菲律宾乐手。我相信头先呢一只歌咧，我谂永远都未必一定会喺啲五星酒店嗰啲 lounge 嗰啲走廊嗰度有人咁样演唱。不如咁啦，唱多只刘家昌啦，叫做《我找到自己》。都系嗰个年代嘅歌曲，都系用咁样嘅情怀。去演绎。 我往哪里去，才能找到自己？我去已成回忆。 迷失在痛苦里，我往哪里去才能找到自己？过去让它过去，我不再迷失这里，我再不要盼望痴迷，我再不要安然无依啊。找到了失落的过去， 歌名叫做我找到自己，作曲的又是刘家昌，都是我们小时候听七十年代的台湾时代曲的其中一首流行歌。今天的中午已经是11:30了，11:30新闻报道后，我们还有最后半小时的2000里歌再重聚。当然每逢星期日的晚上，我们都有三小时，直至到凌晨12:00。在这半个钟头里面，如果你还未睡，你不要走啦，我们会在香港电台第二台，我和阿边池会继续为大家唱出一些往日的情怀，一啲靓歌。新闻后再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1:30，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政府在社交专业天马台表示，根据不同国家的药监局资料，香港在接种疫苗后出现的异常事件报告数目相对较低。举例子，每接种10,000剂疫苗中，英国有 39.9 宗异常事件报告，新加坡有 38.2 宗，而香港有 7.6 宗。帖文又指，有关疫苗接种之后出现的异常事件是否跟接种疫苗有直接关系，必须由医学专家以科学数据求证。强调如果只是因为事件发生在接种疫苗之后就断定有因果关系，绝非客观和理性。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本港新冠疫苗接种计划已经展开，希望能够控制疫情，商业活动得以恢复，期望下半年经济有较强复苏力、较强复苏能力。政府会继续投资在有巨大发展潜力的行业，尤其是金融服务和创科行业，推广绿色和可持续金融，保持金融业的活力。陈茂波在本台英文节目《给香港的信》表示，现时并非调整薪俸税和利得税的时候，而且继续提供100%宽减，各以10,000元为上限，为增加政府收入和减少财赤。预算案提出将股票印花税税率由0.1%增至0.13%，强调没人会喜欢交更多税款。他已经选择影响最少的范畴加税。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全国人大作出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的决定，授权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基本法附件一和二之后，特区政府会相应修改本地有关法律，并在未来12个月的多场选举入面做好选举工作的相关安排。林郑月娥接受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专访的时候表示，香港要全面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保障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随着选举制度完善，相信将会为香港消除制度机制方面存在的隐患和风险，确保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治港。

当然啦，我哋嘅二千靓哥唔少得嘅就系边时带我哋去一个好靓嘅白沙滩，会唔会系大浪西湾咧？真系噶，大浪西湾嗰啲沙真系白到咧白色咁净。邓丽君嘅一只旧歌叫做《白沙滩》。君好听嘅歌真系好似天上繁星一样，其中呢一首咧又唔系经常都会 呢一首是好几年前啦，朗卡拉姆嚟唱过啦，我就好中意呢首歌。 我记得，你头先再讲咧，就即系我梗系记得啦，但系啲朋友都唔记得咗啊！喺一个泰国人啊，叫做咩四个字？ 朗卡拉姆。 朗卡拉姆。 朗卡拉姆好似系。 就咁叫做 拉姆。 拉姆咯。拉姆咧就系一个好 talented， 真系个故事都好得意，好耐冇见佢，挂住佢添。 佢而家 即系同唱邓丽君咁，佢而家泰国啦，翻咗去泰国啦。因为佢系一个泰国人啦，咁啊自细咧就屋企啊俾啲邓丽君嘅歌佢听，佢唔识中文嘅，由头到尾咧就唱到真系差唔多99% 一样嘅，完全冇口音嘅唱到。咁啊喺中国就走红咗啦，好多人都留意佢，就去咗北京一轮啊，咁而家都翻咗去泰国。你喺泰国嘅时候有冇探佢啊？ 有一次咯，特登同佢一齐去旅行咯， 开心。一个好可爱嘅小妹妹，唱邓丽君嘅歌真系好听到不得了。呢个头先呢个歌咧就佢唱嘅，叫做《白沙滩》。睇个钟，11:09啦，我哋听最后一个电话先。喂喂喂 喂喂喂喂 Albert， 你好你好 你好 你是边位？ 我是刘太。 刘太是吗？ 好啊，刘关张 啊，刘关张啊，刘太你好啊，刘太 你好，即系唔系几舒服啊，把声饮多啲暖水啊，翻去 冇咩冇事嘅，冇事嘅，我一唱歌我就变咗第二把声噶啦，得噶啦。 哦，咁啊最好啦，希望冇事，身体健康。 梗系要啦，我仲要我听日就冇事噶啦，因为我头先都讲嘅就系，只不过系唔系病， 食咗 热气 嘢嘛。 系啦，我而家咧唔知点解咧，我以前就百毒不侵嘅，而家就比较敏感啊。即系敏感意思，即系食亲啲耳涕啊，譬如话味精啊、煎炸嘢啊，咁就即刻有反应。 咁要乖啲喎，唔好食咁 多。我要自己提醒自己啦，即系我好耐噶啦，已经好耐冇咁样噶啦。不过咧呢两日咧，即系唔到我，因为一齐食嘢，乜嘢都冇得食，净系得啲啲。 唔系食火锅嘛，而家 唔系冇咁夸张。不过咧，嗰啲仲热气过火锅。火锅你可以 麻辣嗰啲， 我又唔系食嗰啲，我自然系嗰啲嗰啲啲煎炸嘢啦，总之总之系唔系几好嘅，不过就几好食。 而家要保重身体， 唔紧要唔紧要啊！咁最紧要系刘太，你点样持家喺呢个疫情当中？你梗系有晒啲屋企人要照顾啦。我听你把声，我估嘅咋，使唔使？使唔使？ 我独居嘅。 你讲咩话？讲。 我独居嘅，我啲仔女结晒婚啦，结晒婚啦，搬咗出去住啦，搬咗出去住啦。 你独居而家一个人，咁啊独居咪更加要照顾自己，小心啲喎。 系啊，多谢你先，系啊。 咁你通常会唔会好闷啊？一个人住？ 唔会，可能而家惯咗，初就唔惯，但系而家惯咗啦。不过呢排即系呢年纪都冇义工做嘅，变咗闷咗啲咯。 哦，即系喺疫情之前，你就去做义工。 是啊，做几间嘅义工嘅， 哇，几间添，哇，哎，真系好中意见到你哋。我有时咧出去做活动咧，成日都会撞到啲义工嘅朋友嘅。咁多数咧都系一啲退休啊、半退休啊咁样啦。 退休人士， 退休人士啊，又得闲啦。咁啊，真系嘅嗬。你可唔可以讲下做义工嘅一啲感受嚟听下？ 又好开心嘅。有时有啲佢哋同佢哋讲咧，本来唔系咁开心嘅，咁我哋开解佢之后咧。咁佢變咗第二次我哋因為有啲電話訪問噶，就打俾佢，佢話：哎呀，我而家係去咗邊度玩啊，好開心！我哋叫佢唔好諗啲唔開心嘢咯。有時或者啲仔女就少翻嚟，我話你哋可以去探佢啦，唔使話佢一定翻嚟探你噶嘛。 即係你。用过来人的身份，即可以开解一下很多人的。 是的， 是的，可能独居老人你要探望他，是不是？是的，是的， 因为有时他们都很闷的。怎么说，有些人不落得街，有些就落得街咯。 有些是的，行动又不方便，有些 是的， 要靠你们的义工拿些东西给他吃。最重要不是说吃的，这些东西不是物质的东西，而是真的。 好紧要，有时他说阿姐姐姐姐啊，有时我麻麻地，啊不是的，可能你有时啱啱啲口味不啱啫，你咪教他怎么煮咯。 对啦。 好叻咁啊，煮嘢食。 最紧要开解啊，同佢倾下偈啊，咁样啦。听 下佢讲啊，食个菜，佢有咩唔开心啊，就同佢开解翻咯。 哇，真系。 真系开心啦！咁所以我都好鼓励所有嗰啲人做义工啦吓，咁所以有时我会我试过开一个免费嘅演唱会，就特登咧都有请一啲义工团体免费嚟睇 show 咁样嘅。 哇，系啊， 大家都 开 心嘅， 系啊，大家都开心啊嘛，有时我哋 系啊，我觉得真系啊，义工系一大贡献嚟嘅，因为真系啊嘛，你对个社会真系好有影响，唔系你做，尤其是你哋做义工咧。就唔係話好似翻工咁樣啦，點啊？你食唔食啊？即係唔係咁啊？而係真係好好有好有心咁樣啦，笑住同佢講啦， 係啦，幾個愛心嘅，即係翻埋啊！佢哋。 如果你冇呢個真嘅愛心，你唔會做義工啦，係咪啊？即係如果咁好啊，多謝你，多謝你，劉太。 啲人唔好咁講，應該盡咗自己責任啫。 我又每逢禮拜日做義工，同阿 Vince 咧唱歌俾你哋聽。 系啊，多谢你先啦、啊。我今日想同你讲嘅，我个孙咧呢个月生日，我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读书聪明，快高长大啦。 哇，哎，好顺口、啊，几多岁啊？几多岁啊？佢 两岁咋？ 两岁， 都嚟读 N 班啦。 哇，哎，真系学业进步啊，已经要讲系咪？ 系而家都好犀利嘅，压力好大，咁同我哋以前咧。 搞错啊！两岁已经开始翻学，又要突飞猛进啊，成绩又要好啊，咁。唉，再讲多两讲啊，真系啊，要快啲为成家立室啦。 系啊，希望佢快啲，起码挨完读完书咁 嘛。好啊，好啊，唔使客气，唔使惊嘅，好开心嘅。而家啲小朋友真系，你唔使担心佢。因为聪明过你以前， 聪明低 滞，聪明低滞，聪明好聪明嘅。而家呢啲所以佢好识保护自己噶啦。有啲咩佢咪拎起佢自己嘅私人无线电话咪打俾你咯。而家两岁都有噶啦，我谂 有啊， 真系有啊。 唔系佢未有，但系我话有啲父母真系俾个埋奶嘴佢 先。一边又咬住奶嘴，跟住一掹开个奶嘴就讲电话啦嘛。 系、 打 机 啊，打机啊，咁都有噶，真系有。 又系啊，食嗰啲三岁、四岁先食啦，嗰啲应该。 真系好夸张，唉、哎，而家咧就真系，系啊，咁而家系人生咧就真系掹长咗好多。喺个头嗰度咧就预先即系早啲出闸，咁啊喺个差唔多夕阳嘅时候咧就又掹长咗好多喎，吓、啊、个太阳落唔到嘅，而家啲我哋又长命百岁啊嘛，长命百二岁啊嘛。 长命百二， 改咗啦，改咗啦，刘太，长命百二岁啊！ 系啦， 系啊， 人生七十古来稀啊，今时一百都不闻其啦。 哇，咩古来稀啊？你有搞错啊？嗰啲七字头嗰啲，全部都仲唱紧歌，做紧巨星啊！ 以前我 讲 以前人生啊， 好啊，咁大家都咁开心啊，最紧要活得高高兴兴。听只歌咧，有啲咩歌想听啊？ 我孙咧就好识唱 A B C song 啊，唔知方唔方便咧？ 你个孙，你个孙而家仲未瞓啊？ 唔系啊，我听日俾佢听啊嘛。 哦，唱 A B C song 啊？ 啊， 哇！呢只歌啊，真系好浅啊，浅到我都唔识唱添。 真系唱 Happy Birthday 咧，任你 拣。A B C 阿 Vince 识唔识唱 A B C song 啊？点噶？即系 A B C 我就识读啦 ，A B C D E F G 可能呢一只系咪呢只啊？ 系啊， 就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B 死啦 ，M N 之后读咩啊 ？O B Q O B Q R S T U W X Y U E Z A B C my A B C next time won't you sing with me？ 好嘢喎 ，Vince， 临尾嗰两句我唔识唱添。 多谢你 ，Albert， 多谢。 咁你个孙就听住我哋啲 uncle auntie 唱啦噃，好嘛？ 多谢你啊！ 唔多谢， 多谢晒，多谢 Vince 添啊！ 多谢啦，好容易啫 ，A B C 咁简单啫，吓讲句多谢唱只歌。 佢好中意呢首歌仔嘅，佢中意自己识唱呢首歌未？ 呢只歌好嗱，我好鼓励咧小朋友咧，系真系唱呢啲儿歌啊，唔好学嗰啲情歌啊，如果唱亲嗰啲。嗰啲情歌叫佢唔好唱住啊！太细个啦，失童真啊，知唔知啊 ？OK， 多谢晒你嘅电话，刘大。 多谢晒你啊 ，Albert 同埋 Vince 啊，同埋阿乔哥，唔该晒。 OK， 拜拜。 拜拜。 呢只可唔可以你我哋不如咁样啊？我哋将啲 A B C D 咧，即系好温柔地、好大人咁样唱法，唔知会变成点啊？ 大人。以前觉得 ABC 好简单，其实有时我哋都会翻翻去人生嘅起步，基本嘅步伐，唔好太多扭扭零零，从 ABC 开始学。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T U V W X Y。给所有怀缅童真的朋友这个歌的 title 叫做 ABC， 叫做 ABC song， 应该是 ABC 的歌，你不要以为这么幼稚，我们大人其实要怀缅下童真才会有一种童心，在那心那里我们才会觉得会愉快。时间原来呢真的 ABC 那么简单，一二三那么快就到了尾声。其实很多歌曲呢我们都是暗啲小朋友睡，以前我们小时候就听家人暗我们睡，每逢星期日的晚上我都会希望暗大家睡，希望大家有个甜蜜美梦。 随我入梦，悠然共你同入梦乡里，内心太累。定含笑入睡，如能如志，随时梦醒身边，可找着你。睡了不会别去远方，寻梦去实难以入睡，如能如志，明晨睡醒身边找得着你。 尾声，希望大家今晚瞓得好啲，进入一个甜蜜美梦，休息够，听日开始一个新嘅星期。每逢星期日嘅晚上，下个礼拜九点至到十二点，2000名歌再重聚。下个礼拜我阿 Vince 同埋阿乔会喺香港电台第二台等你，希望大家有个甜蜜美梦。Good night, everybody。 星身边可找着你。